脑上的笔记，懵懂的某颗心为我鼓起勇气，傻傻的曾经，宇宙的秘密只属于我们今天冬季，流星雨 手边，就像昨天。

留下绝望的我没有机会重头，破碎的心还是对你心有独钟。 我的眼泪是唯一。

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